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9集，天顺你意。如果仔细听，你会发现那喘息声只是男人的。黑暗中，沈银灯面无表情地下了床，自顾自地走到了桌边倒茶喝。茶水积在空杯子底盘的冷冷水声，混着身后床铺有节律的响动，分外的怪异。然后沈银灯端着水杯走回了床边，轻轻地抿了一小口，居高临下看床上的动静。顿了顿，忽然叫央波。 央波。 央波陡然僵住了，撑住床面的胳膊抑制不住地打颤，喉结微微滚动着，有滴汗自额角缓缓地下滑。沈银灯双目泛起了赤红金光，直直盯进央波的眼睛里。 明天晚上过12点，如果我还没有回来，开储柜右手最下面的抽屉。 说完了，杯子搁回一边，沈银灯重新躺回到床上，身子贴到床的刹那，央波整个身子一颤，跌扑在床面上，良久发出了满足也似的一声长叹。沈银灯听到央波含糊不清地说了句： 阿银，我会对你好的。 秦放一早起来就看到司藤在点香，和不久前的那个早上一样，三枚香头袅袅飘烟，拜东西南北四方。秦放站在边上没打扰他，直到司藤把香根插到栏杆的裂缝中，才上前跟他说话。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的，你还用得着求吗？ 司藤随手扶了扶烟气。 要求的，人也好，妖也好，谁都敌不过天。我也从来不跟天斗。 鬼使神差的，秦放忽然冒出一句： 如果天要你死呢？ 老话不是说的很多吗？天意弄人，天要亡我。你从来不跟天斗，如果天要你死呢？秦放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解的悖论，端看司藤怎么回答。哪知道司藤回答的异常轻松。 那这就不是我的天。 原来说到底，你的天还是要顺着你的意的。 苍红观主一行人如约而至，打交道这许多日子，大家像是都知道今天会有个了结，说话做事都带了些许小心局促。司藤反而是最落落大方的那个。 听秦放说黑背山挺远，你们先去山下等我，我这里收拾好了之后，秦放会开车带我过去。 秦放挺纳闷司藤有什么好收拾的，直到他铺开一桌子的眼影、眉粉、腮红、笔刷。真搞不懂，司藤是妖怪，他没有普通人所谓的熬夜黑眼圈、眼皮浮肿、皮肤暗淡等等一系列需要化妆遮盖的问题。套句广告词儿，那是随时随地的白里透红、与众不同。你化妆，你化个什么劲儿啊？司藤刷头上轻蘸了金粉，极细的粉屑闪烁着光舞，落在空气中。 以前喜欢去戏园子看戏，也喜欢进后台，最喜欢看那些角儿勾脸，一勾一描都有气势，像是唱念做打，昂了头脸亮相。 嗯。 秦放嗯了一声，单等他说下去，司藤却忽然晃了神，细细的刷头触着眼睫，思绪却飘到了咿咿呀呀的戏园子里。 那时候邵衍宽带他下戏园子下的琴，华美纺织厂要倒闭的风声还没有传出来，戏班子里的所有人里里外外都还敬他是个少东家，连带着对司藤也分外的客气。原本这女人都不该进后戏台的，但司藤非但能进，还会有专门的老师傅引着领着给他讲净行丑行俊扮素面。那老师傅早先做过秀才，说话文绉绉的。 司藤小姐，你瞅着这些卷儿都是在上妆，表面上跟太太小姐们涂脂抹粉没区别，可我们行当里是不这么讲的。英雄风流的卷儿画的叫一世风光啊，倒霉吃牢饭的卷儿画的是黑云照脸，至于那些跑龙套的叫千人一面，总之呢是不起眼儿。我们有个不上台面的说法，唱戏这张假脸若是扮多了，假脸也会成精的，白天黑夜的跟着你。要么人人都爱演英雄角呢，台上风光带到台下，端得一个风生水起，丑角啊都扮不成的，走马灯似的换，都怕把台上的衰气带上身，那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。 说来也怪，那以后司藤对化妆倒是上了心了，虽然不常化，但行头必然备得充足，偶尔兴致来了，化妆镜前端端正正坐下，凝神仔细的那份认真不亚于大画师精细落笔作画，毫厘都要讲究。看秦放眉眼那神情，分明写着不耐烦，好像在说的 有什么好画的。 秦放当然不懂，司藤画的是得意时的风光。黑背山浑然的原始未开发状态，加上连日有雨，山路极其难走。幸好沈银灯雇了两个当地人，一路用铺板铺一段，带人走过了之后呢，又撤了板到前路再铺。这方法虽然笨拙，但爬山本就费力，如此歇歇停停反而是好。苍红观主等人在前头带路，司藤和秦放拉开了距离跟在后头。秦放每次听到他高跟鞋踩上铺板都觉得心颤得慌，说的： 你换个平底鞋又能怎么样啊？ 不搭。 这女人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秦放自觉穿衣穿鞋只为方便舒适，到了女人这里才会上纲上线，刀光剑影。 这搭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搭能当饭吃吗？ 秦放冷眼瞅了司藤一会儿，只好上前来扶他，又问他： 累不累？ 不累。 秦放心道： 骗鬼吧。 去着苍红观主他们离得远了，秦放又低声问司藤： 哎，今天有没有把握？ 有。 几成？ 九成。 居然有九成把握，果然在司藤这里。看来事情都是一边倒，没什么悬念可言。秦放正想感慨两句，司藤又接着把话说完： 九吧。 所以合起来是九成九。哎，那还剩的零点一成呢？ 凡事呢计满，那零点一成是给老天的，这个就跟你们选秀评委打分一样，这分给不给我，我都赢定了。 这回答好像也是在意料之中，这一路以来司藤有输过吗？就像那时秦放明明看到他浑身是血，又连着两天杳无音讯，秦放内心深处还是不觉得司藤真会出事儿。秦放忍不住说了句： 你厉害是厉害，运气也真的好，如果你是小说的主角，那都是作者分外垂青给开了外挂的。 司藤听不懂外挂是什么意思， 想来司藤那阵子密集的电视教学，没有哪个频道是提过这个词儿的。秦放想说是金手指，可转念一想，司藤别理解成点石成金的那种手指，就解释说是一路顺的不太真实，有老天故意给他打开方便之门。司藤是听懂了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 哪个老天给我开的方便之门？我拿命去试沈银灯的机关的时候，流的不是血吗？ 只是开个玩笑，也没想司藤会当真生气。秦放只好不说话了，一路上想着司藤说的话，忽然又觉得司藤固然聪明，但他不是那种有天分似的，不像人家福尔摩斯或者是柯南，真是有着举一反三未卜先知的天分。司藤其实一直是提前有准备的，就像这次对阵沈银灯，他把沈银灯的底摸透之后，才笑吟吟风光富贵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他掌握之中，他才会真正心安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司藤还真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妖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